定神富化品第十一，咁啊《此经》咧有十三品，二代咧就出啲第十一品，咁啊此一品咧就定神富化品。咁啊在呢个地藏科注里边咧，咁啊判子一品咧已经属于流通份啦。点解咧？咪因为地神嘅护法，咁啊地神嘅护法当然系流通紫经啦，咁啊所以属于咧流通份。咁但系如果详细研究佢里边嘅经文啊，就是专一赞叹地藏菩萨的经功德，赞叹地藏菩萨的心愿广大，咁啊使到未来以共啊现在一切的众生以地藏菩萨的宏愿去修行，咁啊既然以地藏菩萨的宏愿去修行啊，咁啊属于咧呢个正宗嘅道理，咁所以此一品经文咧，你可以译为流通法，因为咧呢个地神护法，咁就流通此经咧，咁啊亦都可以说为咧呢个正宗法，因为里边咧就系显地藏菩萨嘅殊胜功德。若是我就行者依地藏菩萨的心愿去受持，以共咧去修行，咁啊可以成就呢个无上菩提果。咁啊，既是修因正果啦，咁啊亦可以属于呢个正宗法。咁啊，地神咧，咁啊地亦都有神灵噶喎。咁如果呢个地有神灵啊，咁就可以保护呢个万物，包括我哋嗰啲人类，亦都包括呢个畜类啊。因为呢个地神，佢亦都咧曾经皈依三宝，受持佛家，所以佢发愿要护持佛法。亦都要扶持我哋嘅众生，所以名为叫做地神护法品。佢以时嘅天龙地神八佛世尊，佢话我从释王嘅占士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，皆是大师神通智慧广度众生。咁啊，天龙地神咧，印度话佢就列里陀啊，咁中国话佢就天龙，因为呢个地咧就系、是、最坚实，系最牢固嘅。咁啊，我哋普通人喺地上行咧，咁啊绝对承载得稳，即使嚟个大山。以共得几多十层大楼咁高咁重啊！啊咁啊呢个地咧，佢都承得稳稳阵阵咧。你唔系故意破坏佢咧，咁啊唔容易随便冧。山又唔随便冧啊！即使高楼大，亦都唔随便倒下嚟。咁啊就说明呢个地下啦，就系坚固。以共咧系实。咁啊，此地神佢能够呵护一切嘅万物，护持佛法，所以叫佢做天龙地神。咁佢就八佛二一同佛讲，佢话世尊，我从释，佢话我自从咧往昔直至今日以来。都是占士顶礼无量菩萨摩萨，我话因为我信佛，我是归三宝，我护持佛法，所以我从往昔直至今日啊，一向都是瞻仰以顶礼无量咁多大菩萨， 咁啊，此等咁多受我瞻礼、恭敬、供养嘅大菩萨咧，都系有不思议嘅神通，亦都有不思议嘅智慧啊！有不思议嘅智慧，可以自己断烦恼啊！有不思议嘅神通，所以能度众生，佢话广度众生，咁就借无量咁多嘅大菩萨摩诃萨嘅不思神通智慧广度众生咧，已经系不可思议啦。但系特别咧就显地藏菩萨嘅誓愿。更加咧係宏心啊！嗰個是地藏菩薩摩薩，佢於諸菩薩咧誓願心中啊！佢話我所力瞻仰頂禮咁多嘅大菩薩，既有不思神通智慧能廣度眾生，佢話若是現今我所頂禮地藏菩薩咧。咁我认为地藏菩萨在一切嘅菩萨之中，佢呢个誓愿，佢呢个慈悲啊，仲特别深，而且尊重啊。咁啊，点样解咧？佢话世尊，地藏菩萨依放题，就有大恩缘啊。咁啊，说明此个地藏菩萨。咁啊，與呢個南無浮提洲嘅眾生有呢個好大嘅恩緣。咁啊，既然與此個南無浮提洲六度眾生嘅恩緣殊勝啊，所以佢就發呢個大願，發此個大慈悲，就要化到呢個娑婆世界南無浮提洲嘅六度眾生咧。愿他们离苦海脱恶道啊，得生这个净土，或者生于这个人天享福啊。他说如万事的普贤观音的弥勒啊，那么文殊那具足他的文殊师利菩萨，在一切的大乘经典大乘佛法之中，咁啊，以文殊菩萨为代表，因为文殊嘅表智慧啊，你想明白大乘嘅道理，一定要有大乘嘅善根啊，要有大乘嘅智慧，先至可以请问。所以好多大乘经典嘅发起咧，都系由文殊师利菩萨请问嘅。所以话大智系文殊师利菩萨。咁啊，普贤就系我哋通人讲骑六牙白象嘅，就系普贤菩萨啦。咁啊，此菩萨亦名即系大愿普贤菩萨，佢有呢个十大愿王。咁啊，此个十大愿王啊，从一者礼敬诸佛，至到十者普皆回向啊，亦都具足智力利他。先至显佢呢个心愿广大，咁观音就系我哋通常人所熟知嘅观世音菩萨啊，亦名佢就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咁啊，此观音菩萨与我哋娑婆世界众生咧特别有缘，所以话家家观世音啊，不管你信佛。如果不信佛呢，都知得有观世音菩萨的名字，乃至一般的古董店或者那些百货公司有关卖瓷器啊，这一个部门呢，咁亦都有好多形形色色不同的观世音菩萨呢，咁摆响处，咁供人家呢请回去供养，咁都说明咧，观音菩萨与南无菩提洲嘅众生咧，亦系好有恩缘。 咁啊，微林咧就係、是、每一間大叢林，咁啊天然點中，咁啊向外坐響樹啊，而又笑口常開，咁啊此一尊咧就係、是、微林菩薩，佢就修呢個大慈悲嘅，所以肚大寬容，笑口常開啊，能夠含容一切事。咁啊，佢屬於當王下生佛，咁啊，釋迦牟尼佛個佛法滅盡啦。咁啊，自一尊嚟啦，菩薩咧就成佛啦。咁啊，繼承佛位，咁就叫做當王下生，後補佛位咁嚟啦，菩薩。咁啊，舉此四大菩薩，咁啊為代表。咁就包括啦，無量咁多嘅大菩薩，咁啊，亦化八千身形，度於六道。咁啊，如上文殊普門觀音彌勒，此四大菩薩啊，咁啊，亦都時常化八千身形，度於呢個六道嘅眾生。但係其願都尚有不竟望。佢呢個心願咧，都有不竟之一日。但係是地藏菩薩教化六道一切眾生，所發誓願劫數啊，都如八千億恆河沙。咁啊，説明地藏菩薩佢所教化六道眾生，發嗰種嘅誓願。发嗰种嘅心愿，发嗰种嘅慈悲啊！即使经过劫数，如千万亿咁多嘅恒河沙，一粒沙算一个劫数咁去数啊，都数唔尽地藏菩萨嗰种嘅心愿。咁啊，说明地藏菩萨个宏心大愿啊！特別來得之樂，不過始終咧，我哋要明白一點嘅咧，就並不是話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、觀音菩薩、彌勒菩薩與共其他一切同等嘅菩薩，佢嘅慈悲智慧功德咧比唔上地藏菩薩，絕對唔係咁一解，只係咧在始終咧就係、是、特別推崇。地藏菩萨心愿，因为我哋所讲嘅属于地藏经，而里面所赞叹嘅就系地藏菩萨因中以及果上各种嘅慈悲功德。咁啊，既然此经名为佢嘅地藏经，而系特别啊宣扬赞叹。地藏菩萨的大愿大孝之行，所以就举出呢以文殊普贤观音弥勒，他亦都是发八千身命度于六道，但是有时其愿都尚有不竟，咁先至显啊地藏菩萨他的心愿教化六道众生啊。即使如千万亿咁多嘅恒河沙，一沙当一劫咁长嘅时间嚟到比例，地藏菩萨嘅心愿啊，都比例唔清，只系特别推崇地藏菩萨嘅心愿。所谓要众生道尽，方正菩提。若是众生有一个未道尽，亦都唔能成菩提，要地狱一切众生化尽，佢先至成佛道。只要有一个众生仍在地狱，佢都唔成佛啊！咁啊，如是嘅心愿咧，的确系深而且大，只系特别推崇地藏菩萨嘅大孝之行，但系绝对唔系咧。话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乃至其他同等嘅菩萨功德咧，比唔上地藏菩萨，绝对咧唔系咁样讲， 只係特別咧係推崇地藏菩薩嘅心願，因為現在所講嘅係地藏經。嗰個世尊，我觀未來及現在眾生，於所住處於南方清潔之地，以土石竹木作其堪室，是今能塑畫那些金銀銅鐵作地藏形象，燒香供養，瞻禮讚歎，是人居處即得受總利益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正正色色啊，就表揚地藏菩薩嘅心願，以及地藏菩薩啊嗰種嘅功德。佢話世尊，佢話我觀未來呢個末世嘅眾生，以及咧現在嘅眾生。佢於所住處，咁既然係眾生啊，就咁嘅居住嘅地方，咁啊畜生亦有個畜生居住嘅地方。我哋現在講人，就有人啊所居住嘅地方。佢話於所住處，咁啊當然始終咧大部分啊，亦都可以講全部，絕對咧係講我哋嘅人。咁我哋嘅人有佢个住处，咁现在于佢所住嘅地方咧，向南方啊，咁啊清洁之地，咁啊何以在四方之中？佢系指呢个南方咧，因我哋所住啊呢个地方，在呢个须弥山啊东西北四个州之中咧，咁啊须弥山嘅山顶就系叫做忉利天。咁啊忉利天咧就系现在佛啊说话嘅地方啦。我就开经嘅时候都讲明佛啊上呢个忉利天为母说法，所以呢个须弥山顶啊。这个忉利天呢就是佛现在说地藏经的地方。那么须弥山有这个东南西四个州嘛，那么现在我们所住的呢就属于这个南阎浮提州，所以现在这个地神啊依附地神，他说于这个南方清洁之地，就是指这个南圆浮提州是我们现在这个众生呢所住地方。你就选这个清洁之地，即是这个地方呢要清清洁洁，那么自己有他所住的地方啦，就以土石竹木作其堪室。你所住的地方即是你的屋里面，你就以这个泥土或者以石头，就或者用竹搭或者用木头呢就做其就堪室，即是做一个佛龛，就好像一间屋呢这样的。那么佛龛呢我们通常见到就是用木来挑的呢就比较多啲，但系好多地方如果太大嘅咧，咁啊连佛龛都冇噶。例如普陀山，咁啊前寺就普济啲啊，咁啊果尊观音菩萨几十尺高嘅，咁啊当然佢就冇办法做呢个佛龛啦。咁啊亦如呢个杭州嘅灵隐寺啊，咁啊佛殿呢一尊佛像咧。咁啊，亦系几十尺高啊！即全中国佛寺以佢为最高个佛像，咁啊，当然佢亦都冇佛龛噶啦。咁啊，所以有佛龛者咧，只系讲普通嗰啲小地方。嗱，咁啊，亦我自己受戒嘅地方南华寺，咁啊，佛殿嗰啲佛像啊， 咁以我哋嚟睇就好高啦。若是以全中國個佛寺嚟講咧，佢亦都唔算話最高，不過應該都好高，總有二三十尺高。咁啊，變成咧做佛龛咧，咁啊亦都咧好難以做嘅，因為太大，所以攞唔到咧就要搭棚啊。咁啊，由我哋啲小和尚咧爬上去。咁啊，同佢打掃，同佢抹嗰啲灰塵。如果唔搭棚咧，你就冇法子上得去。咁啊，因為太大啦。咁啊，呢種嘅情況之下咧，你就唔能夠做呢個佛龛。咁所以能做佛龛嘅咧，當然就唔會好大。咁啊，做佛龛多數咧係用木頭挑嘅。好似挑龍畫鳳咧，就好莊嚴嘅。咁啊，亦有以泥土、以石頭咁嚟到砌好，即係批檔砌好。咁啊，然後咧先至啊外邊咧，咁啊嵌上用木頭或者用竹啊挑好嗰啲花草咧，咁嚟到嵌上去。所以話以土石竹木嚟作其龛身，不是中文素畫。咁啊，呢個龛裏邊龛即係佛龛啦，亦可以供菩薩啦。室就等於話佢所住之處啦，等於我哋供養佢，好似住喺呢個龛裏邊啦。佢話時中啊，呢個龛裏邊咧，佢能素，即係用。其他種種的材料，咁啊塑而一尊啦，地藏菩薩畫咧就係、用一尊啊，畫一幅咧地藏菩薩嘅樣，咁就叫做畫。佢乃至金文片，咁啊用金塑一尊地藏菩薩，或者用銀塑一尊地藏菩薩。咁啊，呢種嘅環境咧就唔多啦。咁啊，在中國嘅佛寺裏邊咧，真係用黃金啊嚟到塑一尊佛像、菩薩像比較大嘅咧，真係就好難以揾。如果係泰國咧，咁啊有一尊真係黃金做嘅佛像啊，釋迦牟尼佛真係黃金做嘅，都有成六七尺高啊！咁啊，嗰啲黃金啊，斷斤重啊！咁啊，所以呢一尊黃金做嘅佛像咧，就成為國寶啊！咁啊，有人保護佢噶，相信好多人去過泰國，咁啊，參觀嗰啲寺廟咧，好多人都見過。咁啊，在中國咧就唔多，銀亦都係好少人咧，純粹用銀。嚟的做佛像、做菩萨像，铜或者铁都有唔多，但系中国嘅多数咧都系用泥咧嚟到啊做啲大嘅佛像，但系细嘅佛像咧就多部分用呢个木头嚟嘅雕刻。咁啊，现在始终话金、银、铜、铁只系咧叙述。呢、这個有錢嘅人，佢可以用呢個金銀銅鐵去作呢個地藏形象，咁啊亦可以講得咧。咁啊，我哋對地藏菩薩一種嘅尊敬，唔係用普通嘅材料去做啊，用金銀銅鐵咁嚟到去塑地藏菩薩嘅形象。咁啊，燒香供養。咁我哋對菩薩嘅尊敬咧，先燒一支香，或者咧供養其他嘅供品，所謂花，或者咧係燈，或者咧係果品，或者咧每日呢個飲食嘅供養。咁啊，瞻禮讚嚇，我哋一方面咧要瞻視地藏菩薩嘅法相。頂禮地藏菩薩的法相，咁啊亦都要讚歎地藏菩薩的功德，咁就私人居住啊，積得十種利益。 咁啊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佢在佢所住嘅地方，咁啊向南清洁之地，用呢个宝石竹木为材料，做一个佛龛。咁啊，佛龛里边，咁啊塑一尊地藏菩萨。佢个材料咧，就以呢个金银铜铁啦去做。你做好之后，烧香供养地藏菩萨，占时顶礼，已经赞叹地藏菩萨啦。咁啊，呢个人所住嗰个地方咧，就得到呢个十种嘅利益，得到十种嘅好处啊！所谓如是嘅善因，你就感到呢个眼前所得十种嘅利益。若是话日后个果报咧，你就可以种下如是嘅善根啦。日后有缘再藉善知识启发你善根，从此修行啊，可以断烦恼而成佛道。个何者嘅为十？咁啊，边十种啊？二生所得嘅利益啦，嗱，佢话一者就土地丰养啊，咁啊，你所住嗰啲土地就系嗰啲泥土啦，就系好好嘅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泥土系好咧，就可以啊，咁啊，得到咧所种嗰啲瓜果谷米就丰收啦，就唔会话咧咁啊种啲谷种落去，或者其他嘅菜种落去都唔发嘅。咁我哋中国咧好多地方嘅土地好好噶喎，嗱，例如湖南江西嗰个称为佢哋鱼米之乡啊，在中国咧好有名。不过插两三条禾秧嘅啫，等到日后发起嚟咧，几十条嘅，咁啊用嗰只手去割禾咧，一次割唔晒一冚禾嘅，一冚禾要分两三次先至割得晒，咁啊佢啲土地咧系认真啦，系丰养嘅噃，咁啊我种嗰啲萝卜咧，最多系一斤重。斤粮重咧已经系唔容易噶啦，但系佢哋湖南广西种嗰啲萝卜咧，动动都五六斤重一个嘅。咁啊，我哋广东人如果话食萝卜啊，佢就话破气啦，由佢哋伤风咳嗽咧，又唔食得萝卜。但系湖南广西嗰啲人啱啱相反，佢哋伤风咳嗽啊。他们要吃萝卜的、啊、若是有很多那些油呢都是用萝卜做的，那边就表示他的土地、啊、真正是丰养是好的土地、啊、说明他们那些的福报呢也都是大一点，所以他们那两省地方呢很少饥荒，他真的收得不多，可以吃很多年，因为佢啲土地咧太好啦，咁所以若是我哋啊，咁啊招上民，咁啊数啊地藏菩萨瞻礼赞叹供养，咁啊我哋日后生到嗰个地方咧，都系土地丰养。第二者就家宅永安，咁啊你所住嗰个地方咧。咁啊，你家里边啊，嗰啲人口咧就平安。咁啊，我哋每一个世俗人过年嘅时候啊，咁啊求自身啦，咁啊求呢个家宅平安啦。咁啊，其实咧你唔使求，你只要你自己屋企就好好啲供养一尊地藏菩萨。咁啊，如法顶礼供养，咁啊你所住嘅地方嘅家宅就永远平安。嘅先亡就升天啦，先亡咧就属于我哋过去嘅父母或者亲属、兄弟姊妹、夫妻或者叔伯子侄，咁啊都系属于咧自己嘅眷属。 與自己有呢個血統嘅關係，咁啊若是佢已經去世啦，咁啊如果我家中供養有地藏菩薩咧，可以令已經去世嗰啲先人啊得生嘅天上。個死者哋現在益壽，咁啊若是話嗰啲過往嘅先人，像地藏菩薩嘅功德慈悲可以生邊，咁啊然之後我哋現在未死嘅嗰啲人有咩個好處咧？所以第四種咧，你現在嘅人，即係你供養地藏菩薩嘅人啊，就可以益壽延年。咁啊，你想長壽咧，你就唔使食咩嘢補藥嘅喎。然後食得多咧，仲搞壞咗個身體啊！你都不如咧個好好地啊，咁啊自己啦嚇，供養地藏菩薩，念地藏菩薩啊，乜菩薩嘅慈悲咧就會加倍你增壽。其實亦都可以講咧，你自己嘅心術好，你逢係供養菩薩、尊敬菩薩、頂禮菩薩，若是係真實至誠嘅。不是说做给人看的，那么你的心善啊，一点的嗔恶意都没有了，那么你这个人啊，肯定是真益寿命。例如如果有人的胃病啊，或者消化不良，你最好做什么呢？你最好就拜佛，你就不要太急，那么也都不要太快啊，你四平八稳咁企喺树，你好好地咁样慢慢咁啊一拜翻落去，亦好好地起身。咁你日日咧，如果都肯一拜佛啊，或者拜一个钟头、拜两个钟头，你咁样拜落去又起身，起身之后又拜落去，咁你咁样一拜一起啊！咪等於你呢個肉體運動咯，咁你呢個肉體運動咧，咁咪幫助你消化咯，咁咪亦都加以呢個佛與共菩薩嘅慈悲加倍，咁就肯定你個胃病啊就會好翻，唔使見醫生。所以四者被現在益壽啊，各五者嘅所遂意。咁啊，但系咧，呢个所求遂意咧，我哋就要详细咧明白啲，就唔系话真系咧，我想中一条马票啊，一晚就过百万财产入息，呢个咧，我相信菩萨亦都唔容易咧满足你咁嘅心愿，呢个所求遂意咧。就是我们这个人要明白因果，你知道自己穷苦，你要明白这个穷苦之因，当然是缩生无布施，你不做这个结缘之事，所以就感到今生贫穷咯。那若是如果你真正是信仰菩萨，你真正信仰佛法，那你知得贫穷是由于无布施之因，那我们就信了佛法，我们就行这个布施，我即使没有钱，我常常为这个佛法做事，所以在这个佛堂里面，你为这个佛堂所谓执亦服劳，打扫地方或者厨房做事，这些纯粹是求福啊，那么你的福求到了，那你来生日后啊，那么所求都顺意啦，等于你有如是的善因啊，你就感到如是的善果啦。那么若是说如果有人急发心为这个佛堂做事，你不单不鼓励不赞叹啊，你仲蓄意破坏啊，讲尽几多唔好听嘅说话， 令到果佛发心求福的人啊，都从此退心啊。咁啊，你呢个罪过咧，咁啊亦都系好大啊。所以呢个所求如意咧，就唔系话真正行我想一晚发财。个菩萨听朝啊，就将嗰啲黄金送到你门口，呢、这个绝对咧冇可能嘅。呢、这个所求遂意就系纯粹讲你呢个事心。呢、这个人既然真系如经文所讲啊，于所住处清洁之地，咁啊以土木竹石作一个坟坑。然后啊，用其他的金银铜铁或者咧系木头，咁啊塑一尊地藏菩萨，而系自己亦都诚恳咁啊，咁啊瞻仰赞叹地藏菩萨，咁啊亦都供养地藏菩萨，咁啊供养咪即系布施咯。咁啊，你唔单话供养布施，仲行。这个未来的福音，你再加上瞻礼赞叹啊，咁你呢个未来的福音种得好，咁你日后嘅生生世世啊，唔堕于呢个贫穷之苦，咁你所求就当然系满你嘅心意啦。咁你既然种下呢个布施之恩，日后生到这个大富或者小富之间，咁你想食得食，想穿得穿，想住得住，唔会为呢个生活咧嚟嘅寿命苦面啊！咁啊，佢就所求遂意，咁啊，因此咧，你哋想种福，你想日后啊所求遂意咧，好简单嘅，你就冇钱都得嘅。唔一定要你出席，你只要响呢个佛堂或者任何有佛法嘅地方，咁你为佢做事啊，打扫地方又好，厨房打杂又好，做香灯又好，抹佛像又好，呢啲通通都系求福嘅事啊。所以当年每一个出家者，不管你男众女众啊。除了那些老年出家的，那就不談了。風是像我們這樣做小和尚出家的，哪一個不是一出家，他實際的師父根本就沒有東西教他，有東西教他的呢，叫他擔水，種地，做香燈，打掃地方，那專門做這些工作，為什麼事啊？其实师傅就不是说博这个徒弟，而是要这个徒弟求福，那么你初发心，那么为大众执业服务，你培植好这个福慧，那么日后你有朝一日，你在这个大丛林里面，你做方丈也好，做知客也好，做当家也好，你总之统领大众之事，你个福报结得好，你个人缘结得好，你先至可以发挥你嘅才能。若是你呢个人根本就冇福、冇人缘啊，你就做到呢个大积事，你亦都冇法子统领大众啊。所以我第一日去南华寺受戒。我哋呢个五师傅咧，你都叫我做乜嘢？佢话全慧啊，佢话你嚟得好。佢话我哋家好难揾一个人啊，咁啊每日咧扫南华寺一次。佢话你家下得个20岁细路仔，啱啊，气力好，你每日同我负责扫一次啊。你就大家谂谂，好多人去个南华寺喎，南华寺比你旭林寺大3个都唔止啊。你话每日扫一次啊，要扫几耐啊？我足足扫咗2个月啊，一都唔感激一句。咁啊呢种咧，就系说明我哋每一个住响呢个佛寺里边嘅人，唔论佢系出家或者在家， 咁啊，同住咧都係有緣，大家結一個善緣，大家咧都係為常住服務啊。所謂坐呢只船，你就想呢一隻船升起唔好沉。咁啊，我哋住到任何一間佛寺，任何一個道場，我哋既然有咁嘅善因啊，宿生有咁嘅福報，住到呢個三寶屋咧。就一定要發下心咧，呢個常住咧服務，咁啊自己咧培植呢個福德啊，咁啊日後咧，咁啊有呢個福德之恩，咁啊生生世世所求就隨意啊，就唔會欠缺。若是話自己唔發心，啊亦都要人好發心啊。你種下如是冇福之因啊，咁啊生生世世冇福啊，咁啊所求亦都唔遂啦。個六者係無水火災嗱，咁我哋供養地藏菩薩，信地藏菩薩，咁啊呢個人若是係真心嘅咧，佢就當然冇咗啊呢個貪恨之水，亦都冇咗呢個親恨之火。咁啊，时时保存呢个心平气静，咁啊，日后就冇呢个水火嘅灾难啊，加到自己呢个身上。不实者就虚耗辟佢，呢个就虚耗咧，即系无缘无故就破财咁解。总之，啲无缘无故咧，嗰啲唔吉利嘅事就会来到啦。咁啊，屬於啲咁唔好嘅事，咁啊，佢就虛耗，唔係實質，即係你諗唔到嘅。有陣時咧，一個唔小心，令到自己財產損失，或者令到自己咧有種咧所謂唔好嘅報應，咁啊，佢就虛耗啦，隔剔除，即係凡係對自己唔好嘅事咧。从今以后都冇咗啦。咁啊，法者就杜绝恶梦。咁啊，有好多人成日发梦咧，咁啊又话见鬼，就又话见神。咁啊，其实咧就证明呢个人啊，咁啊佢人口咧谂得多啦，等于话嗰啲坏主意多啊，谂东谂西，睇个点样咧，或者咧佢算下人。或者點樣佔下人哋嘅便宜？咁佢人口諗得多啊，所以佢夜晚咧就常常發呢個惡夢啊。咁啊，若是我一心一意念地藏菩薩，或者重持個地藏經啊，呢個人嘅心純嘅純良，冇咁多嘅思慮，即使有思慮，都係一句地藏菩薩。咁啊，當然佢個心上思，咁就晚上就冇咁多嘅惡夢啦。所以八者杜絕惡夢。不九者就出入神庫啊。咁啊，若是我哋念地藏菩薩，供養地藏菩薩，我哋出入往返咧，有嗰啲善神咧保護我哋，等於話冇災難。即係出門咧，你坐飛機咁啊，肯定咧唔會跌落嚟啦。如果你坐船咧，咁就唔怕反轉嚟噃。若是你坐車咧，就肯定唔怕跌落山。咁啊，呢種咧都係由於我哋平時啊呢個善心真真正正啊，咁啊供養三寶，或者自己善心咧係信佛。咁你嘅心一善啦，所以啲天龙八部嗰啲护法鬼神啊，就嚟扶持你。呢啲咧都系真实噶。所以如果咧你自己想得到嗰啲龙天护法善神，咁啊拥护自己咧，固然你个心术要好啊，呢个口福咧亦都要收。唔好成日咧皱皱骂骂，唔好成日咧嘈嘈吵吵，你就不如将嗰啲有限度嘅光阴啊， 有限力过啲个口水啦，多念几句观音菩萨啦，多念几句地藏菩萨啦，咁就担保咧你出入往返冇意外，嗰啲天龙八部护法善神咧就会拥护你。不十者就多余性因，咁啊呢个人如果真系善心。供养地藏菩萨，顶礼地藏菩萨，除了以上这个九种所谓一般来讲这个无灾难、啊、身体健康、啊、出入往返平安、啊、或者增加寿命、啊、此种的不过呢都是在这个生死轮转之中，那就免了这个贫穷灾难的苦所得的，不过呢享受好一点，以共呢没有那么多的灾难，但是至于个好处呢都未算是究竟。我们信佛的人究竟的好处就希望积于诸佛菩萨教自己修行法门，而使用自己依法修行，咁啊，永远离开生死恶道，永远证到无上菩提。所以呢个第十种所谓多余性因呢，就系、是、我哋由于善心顶礼地藏菩萨，一心恭敬地藏菩萨，咁我哋生生世世啊，都遇到菩萨，乃至十方诸佛圣人。咁啊，扶持自己，教化自己，使到自己文化如法修行，种下呢个无上菩提之因，咁啊，日后就得成无上菩提之果啊，咁就叫做多余性因，咁亦都系呢每一个学佛者系最终嘅目的啊。亦即是话，每一个信佛与我学佛一个修行人，最后都希望成佛。咁啊，理想成佛，咁啊一定咧做呢个三宝中啦，要修福，要修慧。现在我所讲嘅系《地藏经》，系赞扬地藏菩萨嘅大孝之行，赞扬地藏菩萨所谓大慈悲、宏心嘅大愿。咁我哋就要学地藏菩萨嘅大孝之行，要孝顺一切众生，即是话自利。